招募中，澎湖海岛、夏威夷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身世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，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，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沈秋的生活终于渐渐恢复了正常，与许崇光的感情也慢慢走向了正轨。然而在一次公司会议上，陈碧柔却突然杀入。会议室的大门哗啦一声打开，陈碧柔穿了一身黑衣就这样闯了进来。刹那间，会议室里再一次变得寂静无声。沈成阳死后，他手里的股份由陈碧柔继承，当真算起来，陈碧柔也是沈氏的大股东。只是如今的陈碧柔孑然一身，丈夫死了，孩子死了，就算有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。听说沈成阳死后，他那个窝囊废前夫闻风而逃，早就离开了秦城。现在的陈碧柔当真应了那句话，穷的只剩下钱了。他显然过得很不好，没有梳头发，也没有化妆，整个人狼狈不堪，双眼里喷涌而出的都是仇恨。如果眼光可以杀死人，那沈秋此时一定已经是千疮百孔了。果然是人手不足啊，会议室都能随便乱闯了。徐一晨冷声说道，人事那边这两天抓紧时间先招几个保安进来，这种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。人力资源的经理连连应声，我好歹也是沈氏的股东，怎么就不能出现在这里？陈碧柔强作镇定，陈女士，请你搞清楚，我们现在开的是沈氏高层会，不是股东大会，你在本公司没有职务，怎么能出现在这里呢？徐一晨笑容和煦，说的话却相当不留情面。无论你有什么事要找谁，希望你先出去，等我们开完会再说。徐一晨说着随手打了电话给安保部门，很快就有两个保安进来把陈碧柔领了出去。陈碧柔风光半生，如今丧夫丧子，被徐一晨随便就收拾了。如果沈秋不是当事人，肯定会唏嘘不已。然而现在他只有种畅快淋漓的快感。陈碧柔进门的时候狼狈样子足够让他笑半年的，这也算是他来沈氏上班以后第一件让人心情愉快的事情。开完了会，陈碧柔已经不知所踪，沈秋也懒得理他，和许一晨又开了一个小会，处理了一些文件和日常事务， 经过之前几次大新闻的折腾，沈氏的业务几乎停摆，要让整个公司重新回到正轨，还是得花上一番力气的。晚上，沈秋和许一晨熬到快12点，才各自下班。许一晨没等到沈秋，打了声招呼就匆匆走了。有些事情，纵然默许，但也足以让人闹心。比如说，许崇光来接沈秋下班，许一晨只要想一想都不爽得很，只好眼不见为净，草草走人。沈秋等许一晨走了，才给许崇光打了电话。他的车停在公司不远处的小公园里，等许一晨走了，才会开进沈氏的地下停车场。你哥走了，过来吧。沈秋轻轻地笑着。哎，听说今天陈碧柔来过，什么感觉？许崇光一边发动汽车，一边问。很高兴，那是他应有的下场。如果不是没有证据，他对我和我妈所做的一切，本来就应该承担法律责任。沈秋冷冷地说。那你恨他吗？不恨了，他已经不值得我去恨了。沈秋听出许崇光的担心，嘴角忍不住露出一丝笑意。我妈说过的，生活要向前看，以前我或许做不到，但有你在应该没问题。荣幸之至。许崇光也笑了起来，现在的沈秋比以前好太多了。沈秋挂断电话，坐电梯到了地下停车场。这个时间里面零星停了几辆汽车，值夜班的保安还没有到位，整个停车场静悄悄的，只有沈秋自己的脚步声空旷的回响，莫名的让人心底发怵。许崇光的车还没有到，沈秋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一点害怕。他走了没几步，就看到一身黑衣的陈碧柔从角落里走出来。那个女人脸色苍白，和今天早上看到的差不多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。沈秋有点怀疑，她不会在这里等整整一天，就是为了堵自己吧？是你杀了程阳，对不对？陈碧柔浑身都在颤抖，情绪很不稳定。虽然我确实恨不得他死，但沈成阳不是我杀的。沈秋冷声说着，他注意到陈碧柔的手里握着一把刀。这母子俩还真是像，这么喜欢在停车场里堵他。我可以假惺惺地说点什么，不过陈碧柔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一点也不同情你。你现在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。你当年逼死我妈的时候，恐怕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今天吧。我要杀了你。陈碧柔气疯了，歇斯底里地大吼着。她养尊处优多年，即使拿着刀也不是说杀人就能杀人的。沈秋早就已经防着她，轻巧地躲过去，顺手就夺下了陈碧柔的刀。陈碧柔瘫坐在地上，狠狠瞪着沈秋，入骨的恨意比刀子更加尖锐。沈秋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，一定会杀了你。陈碧柔含含混混地念叨着。我想杀你的心不会比你轻，陈碧柔。沈秋看着他，慢慢蹲了下来，把刀横向陈碧柔的脸。冰冷的刀锋舔过陈碧柔曾经保养极好的皮肤。如果有稳妥的办法可以杀人还不用负责任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比你先尝试。那一刻的沈秋比陈碧柔更加冷酷，像条剧毒的蛇吐着信子徘徊在猎物的周围，贪婪地盯紧了自己的目标，随时都要扑上去似的。陈碧柔没见过这样的沈秋，刹那间她觉得后背发凉，不禁闭了嘴。两个人僵持着， 直到许崇光开车停在沈秋旁边，他摇下车窗，沉声说道：小秋，上车。沈秋这才慢慢站起来，他手里玩着那把刀，想了想，又俯斜身对陈碧柔慢条斯理地说：想不想知道你儿子死前的样子？他被放干了血，用钉子穿透手腕脚腕，钉在床板上，床上地上到处都是血，真可笑，你们这样的人血竟然也是热的。沈秋痴痴地笑着，回忆着警方给他看的那张照片。陈碧柔被沈秋的话吓到了，微微颤了颤，惊恐地看着沈秋。直到沈秋上了车，他才回过神来，瞪着许崇光绝尘而去的汽车大吼着：沈秋，我要杀了你，你等着，我要杀了你。充满杀气的呐喊声在停车场里回荡，莫名让这个午夜多了一份狰狞的气息。沈秋坐在副驾驶座上，手里仍然攥着刀，他的心脏砰砰直跳，恨意从身体里的每一个毛孔溢出来，快要把他淹没了。沈秋，跟我斗，你还是等到下辈子吧。妈是精神病，女儿也是精神病，真是够可怜的。沈倩是我的，钱是我的，爱是我的，人是我的，你妈那种老女人就算活着也争不过我，死了也好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死咬着牙不离婚又有什么用？到头来还不是把自己折腾死？贱人的孩子也是贱人。老沈，别让他进门，脏了家里的地板。想死就去死啊，没人拦着你们。小秋，许崇光担心地呼唤他。沈秋回过神来，松了手。幸亏许崇光手疾眼快，刀子差点掉到他的脚上。抱歉，刚才走神了。沈秋哑着声音说：陈碧柔是真的想杀你。许崇光岔开了话题：你在明处，他在暗处，万一他买凶杀人，我们恐怕很难防范。你住的那个小区不安全，今晚我陪你去住，你正好可以休息一下，明天搬去我家吧。沈秋笑了起来：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和你哥住一起吧，你哥会让我进你家门。许崇光也笑了起来，压低了声音，眼里都是挑逗：那不如今天晚上趁他不在，我们先生米煮成熟饭，到时候他不认也得认。饶是沈秋脸皮再厚，也忍不住有些害羞。看到沈秋的情绪好了一些，许崇光才小心翼翼地说：过去的终究过去了，你父亲也不在了，一切都应该向前看。沈秋闭上眼睛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：刚才是我失态了，说好了不恨的。贝子泽，你做得很好了，你不用再安慰我了，我自己的水平我知道。沈秋苦笑着：许崇光，你知道吗？看到沈成阳的死状，我开始很害怕，可是看到陈碧柔，我突然觉得很痛快，他终于也尝到了失去亲人的痛苦，那种情绪很可怕。我知道自己不应该那样想，但就好像一个人陷入在沼泽里，你越挣扎反而陷得越深。不是安慰你。许崇光没有看他，专心开着车。夜晚道路寂静，只有路灯的光芒一遍遍地掠过他的脸。 男人的嘴角含着一丝笑意，低垂着眼睑，睫毛根根纤细，遮挡着眼底无尽的温暖和柔情。他笑着开口：小秋，你不是那种内心黑暗的人，而我也不会允许把你自己陷进沼泽里。在很早之前，我就告诉自己，我要做你的明灯，因为我一直相信我的深秋能从黑暗里沿着一丝光明自己走出来，走到阳光下。那么骄傲的口气，全然信任和放心，就像那天在咖啡馆里许崇光的怀抱温暖如阳光。他说，我的沈秋绝对不会杀人，清醒的时候不会，潜意识里也不会。这是许崇光所能交付给沈秋的全部的信任。沈秋认真地看着许崇光，对，许崇光的沈秋会永远坚强地走下去。这一下轮到许崇光露出怔怔的表情，他看向沈秋，突然间打了方向盘，把车子停在路边，一停好，他就飞快地俯身亲吻沈秋的额头，我的，然后吻了鼻梁，我的，然后吻了嘴唇。许崇光认真地看着他，我发誓，只要有我在的一天，你永远不需要担心自己会被黑暗吞噬。沈秋眼睛发热，许崇光把他抱进怀里，他们在狭小的空间里依偎在一起，空气里都是他的气息。沈秋摸着手指上的戒指，轻声地说，都是你的。因为中间这个小插曲，等许崇光和沈秋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半，两个人都累了，也顾不上收拾，准备赶快休息。你先洗澡，我去准备点宵夜。许崇光宠溺地拍了拍沈秋的头，不等他反驳就转身走了。沈秋本是觉得已经这么晚了，何必再耽误，然而想到毕竟这是第一次他和许崇光在同一个屋子里过夜，不禁也有些心跳加快。他匆匆洗完了澡，穿着浴袍出来，许崇光竟然已经在房间里等着他了。托盘里是一杯牛奶和一块蛋糕，显然是现成的。沈秋不禁笑了起来，我还以为你会下个面或者煮个小馄饨。理论上我是会做的，但是今天晚上太晚了，实在不敢挑战。许崇光厚着脸皮理直气壮地说，而且牛奶有助于睡眠，比较适合你。沈秋刹那间明白过来，许崇光之所以帮他准备宵夜，是因为担心他晚上睡不好。他不禁有些感动，有些他自己的事明明他没有想到，许崇光却想到了。以后睡不着的时候，不要一开始就选择酒，牛奶也不错，红酒容易成瘾。许崇光看着沈秋把牛奶喝光，然后吃掉了蛋糕。女孩子喝得快了一点，嘴边有一圈白色的奶沫，看上去有种娇憨的可爱。许崇光看着沈秋的唇，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。好了，喝完了，沈秋乖乖地说。许崇光笑了笑，灯光昏暗，气氛突然间变得有些不对头，许崇光热情的目光简直要灼伤了他。他慢慢闭上眼睛，许崇光凑了过去，轻轻吻掉那些奶沫。牛奶的奶香味儿充斥着两个人的口腔，沈秋却觉得这杯牛奶竟然有些醉人。他揽住许崇光的脖颈，突然间被重重推倒在大床上。起先只是一时起意的晚安吻，却像是火星站在枯草上，刹那间就燃成了一片。柔软的床单是真丝的，犹如肌肤般滑腻。沈秋仰头看着许崇光的脸，男人呼吸急促，喉结上下翻动，额角沁出汗来，嘴里的热气喷在他的鼻尖上，有点痒。许崇光，他喃喃着，看着他灼热的目光，有些尴尬地说，我今天